动员在参加完游泳之后呕吐，令到外界再度质疑赛场海水污染严重。铁人三项赛的地点是位于台场对出东京湾附近海面，包括彭博通讯社在内，赛前已经报道东京湾一带的水质受到外界质疑。东京奥组委曾经考虑将赛场移到远离市中心的环滨水域，但是遭到国际铁人三项联盟拒绝。东京奥组委后来在赛场水域设立三层过滤系统，以便将排污口与赛场隔离。东京湾海水严重污染，相信是与污水处理系统陈旧有关。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南京之西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华东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73点，升387点，总成交金额28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6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7.2，升1.2；美团208.6，升14.6；阿里巴巴183.2，升3.3；药明生物119.1，升11.2；港交所472.6，升5.4；盈富基金26.04，升3.8；友邦保险88.6，跌6.5；中芯国际25.15，跌4毫；小米集团25.1，升7.5。中国平安65.95，升1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2，英镑10.814，瑞士法郎8.519，澳元5.721，加元6.194，新西兰元5.406，欧元9.204。每百日元对港元7.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1点，跌388点。港金现价报1671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5美元，卖出18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九龙嘅两宗特别事故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慢线有车辆着火，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过咗丽港城。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啦，慢线嗰度有车辆着火噶，龙尾就已经排到去丽港城。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慢线嗰度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过咗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啦，来回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分别在龙翔道近彩虹交汇处和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这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北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车公庙

另一位的对手就是来自澳洲的迪梅斯呢，其实那个的时间呢都真的真做得相当好啦。咁所以他今次攞到呢一面的游泳的第一面的奥运的奖牌呢，为港队攞到一面为第一面的奥运的游泳的奖牌呢，其实都真是一件都好突破性的事件啦。咁但是跟住呢他其实讲咗嘅一番说话呢，我諗对于香港嘅运动员都有鼓舞作用喎。 係啊，咁咧佢喺賽後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即係自己咧過去幾年啊都同頒獎台咧擦身而過嗱，因為睇翻佢嘅啲記錄啦，譬如19年喺世錦賽入邊咧係攞第四啦，同一個項目，咁17年咧就係攞第五噶，咁啊即係好似成日都緊頸咧就爭少少先至攞到呢個獎牌，咁咧今次咧能夠即係成功獲獎啦，就能夠證明咧即係香港嘅運動員咧喺咁大型嘅一啲國際舞台上面咧，其實都係證明咗。是有实力啦，同埋咧经过努力之后咧，其实都是有收获噶。 嗯，系啊，佢嗰番嘅说话咧，就系话可以证明到俾世界，特别系香港嘅运动员知道，唔系大国咧先至能够游到好成绩嘅。嚟自香港嘅选手亦都可以踏上奥运舞台，亦都希望咧可以启发到香港嘅运动员，将来咧佢哋亦都会去到奥运踏上奖台，希望咧佢哋唔好放弃。咁同埋佢亦都讲啦，就系话你见到咧。即係喺台上啊，比賽就幾分鐘嘅啫。咁但係如果幸運去到頒獎台咧，一個咁輝煌嘅時刻咧，大家又見唔到佢哋背後好努力嘅訓練機會 啊。係啊，咁啊，何詩蓓嘅呢一番説話咧，其實真係好即係激勵人心啊。因為即係佢提到咧，港隊嘅劍擊選手啊張家朗咧，日前係奪金呢、這個消息咧，其實都係令到佢喺比賽入邊咧係更加有推動力啊。咁而家自己都成功奪得獎牌之後咧，就好似陳燕萍你頭先咁樣講啦。即希望可以推动啊，跟住落嚟仍然喺度比赛嘅港队代表，因为我哋其实仲有好多运动员咧，仲未出场啊！大家留意住奥运咧，就知道譬如我哋嘅单车代表队啦，我哋嘅空手道嘅选手啦等等咧，其实有好多咧系仍然嚟紧咧会作赛，咁咧都希望自己嘅经历咧系可以鼓励到其他嘅港队成员咧系努力发挥，创出佳绩噶。 嗱，今晚咧其实游泳都仲有两个项目啦，第一个咧就系大概系6:00左右。香港時間6:00啊，就是女子100米的自由泳的預賽，何詩蓓咧會再出戰啦。而另外一個咧就係7:30咁上下啦，就係有一個女子4×200米嘅自由泳接力賽嘅預賽嘅。咁香港隊咧本來都會出賽嘅，但佢哋而家放棄咗。 係啊，呢一個咧其實就係港隊方面啊，就宣布放棄參加呢個4×200米自由泳接力嘅預賽啦。個目的咧就係要俾何詩蓓休息啊，就希望咧可以讓佢爭取喺100米嘅自由泳嗰度咧係衝擊獎牌。咁啊，其實都明白嘅，因為即係朝後。头早啱啱先至游完，咁啊，唞咗一个早上咧，佢就有又有一场嘅比赛。如果话接连去游两场咧，相信对个体力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负担啊。 咁今次咧，即系香港喺奥运上面咧就夺得第二面今届奥运嘅第二面奖牌啦，继咗张家朗嘅金牌之后咧，又多一面嘅银牌啦。咁到底咧，对于香港成个体育运动啊，会带嚟啲乜嘢嘅转变咧？咁同埋其实而家坊间都唔少人去讲紧噶啦，就系。譬如啲奧運嘅選手翻嚟香港嘅時候，無論佢哋有攞到獎牌也好，冇攞到獎牌也好啦，咁香港咧應該點樣為呢一班嘅付出咗努力嘅選手咧去打氣咧？咁啊，1872311，咁啊，不如轉頭咧同大家再傾一傾啊。不過你如果有睇到今屆嘅奧運，咁啊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感受嘅噃。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7月28日朝早9:08，港队代表何詩蓓喺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以破亚洲纪录时间赢得银牌，成为香港游泳史上第一个奥运奖牌得主，亦都系港队今届第二面奖牌。10:30，中大医学院发表全球首创嘅新技术，透过检测粪便嘅细菌基因侦测大肠癌。灵敏度高达94%，同入侵性的大肠镜检查相若。中大医学院院长兼肠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主任陈家亮： 我哋呢个检测同一般的检测最不同的地方就是话，我哋唔单止话到俾你听，精准话到俾你听，你嗰个早期大肠癌或者息肉复发的风险，仲我哋有一个空间。 可以透過改變我哋嘅生活飲食習慣，將呢個風險降低，可以話到俾市民聽，你嘅風險係咪真係朝住一個好嘅方向行？ 下晝一點半，警方倒破一個洗黑錢犯罪集團，拉咗29人，包括24個外佣，涉嫌利用外佣户口作為快旅户口，清洗超過2700万嘅犯罪得益。警方財富情報及調查科處理警司鄧海彤， 部分嘅款項咧涉及全港咧至少20宗嘅網上情緣，以及2宗嘅電郵騙案。當中咧嘅受害人咧，佢哋合共嘅損失金額咧係超過1300万港幣。喺今次嘅行動裡面咧，係不單止拘捕咗快旅户口持有人，亦都咧係成功拘捕咗咧喺背後控制依啲快旅户口嘅集團主腦啦，同埋骨幹成員。 本港今日新增1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患者由沙特阿拉伯抵港。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高富慧，不如電話旁邊咧即刻請嚟啊！而家身在東京嘅香港泳隊總教練陳劍雄同我哋傾下。 陳劍雄你好，喂，陳劍雄，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喂，你好，你好， 係 啊， 聽到聽到，係啊，首先咧要好恭喜即係何詩蓓能夠攞到今次嘅佳績啦，喺200米自由泳決賽入邊咧係攞到銀牌兼打破呢個亞洲紀錄。阿陳劍雄教練，其實你自己點睇呢個成績啊？ 因為我哋未到呢個奧運咧，就準備咗2年啦，每一步每一个训练周期呢我哋都完成得挺好。其实我哋来之前佢个训练实力其实是有机会做到1分54秒以内的。最终的结果都是做到1分54秒以内，因为我哋之前收集好多情报分析啦，如果有到1分54秒以内啦，就一定有牌楼啦，但是只不过咩颜色唔知道。所以所有一切呢都是按照我哋嘅计划进行啦，所以达到我哋自己预想嘅目标就好开心咯。 讲到你哋嘅计划咧，其实今日咧大家好紧张咁样喺个电视机前面睇住个比赛啦，见到何詩蓓咧大部分时间咧都可以话系稳守第一位噶，咁后来澳洲嘅泳手就后来居上啦。其实定出呢个战术咧，系咪都同何詩蓓佢嗰个即系策略系有关系噶？ 这个技术布置和预想的都非常之好，因为呢澳洲这个选手呢他真是后程非常之犀利，我们都知道他后程会好快的，因为他400米自由车上呢都记得这样冲散了。所以呢我们预咗了他会冲了，但是我们目标就是发挥出最好的自己，我们制定了这个技术这个比赛技术完全按照自己的技术去做。比赛之前我哋嘅商量好多啦，就唔理人哋点，我哋做出最好嘅自己。所以何詩蓓今年完成得非常之好，因为你哋睇到最尾50，好似我都选手系最快一个，呢个系佢嘅特点嚟噶。另外七位选手其实都系29秒落到30秒二之间，但系我呢个选手有到28秒8，佢有呢个能力噶。我哋预咗同埋佢个 PB 时间都系排世界第一嘅。所以他拿金牌其实我们意料之中的了已经。 陈敬宏教练，今晚呢何詩蓓都会再出战呢女子100米的自由泳预赛，会不会是留一留力先啊？ 不会留力了，今晚因为100米自由式虽然他现在排在第五名，但是大家各个选手之间的差距非常之微，同埋他面对的呢群100米嘅选手对手呢同200米唔同㗎，所以今日上头讲游泳200米决赛，从体能上来讲呢佢系蚀底㗎。所以呢今晚应该冇咩特别多嘅保留，首先攞到嗰个 semifinal 嘅权利囉，听日上头 semifinal 再搏一次争取个决赛，系咁。 其实咧，而家只系即系休息咗一个上午啦，咁嚟紧又要再次出战啦。阿何诗培而家嘅状态系点咧？我哋有啲咩喺队入边有啲咩方法去帮助佢恢复噶？ 哦，因为上个比赛啦，有多平啦，有个记者招待会啦，有嗰个放松啦，就系我哋个物理治疗师都帮佢各自做咗恢复个按摩啦，然后翻到村里面已经两点几啦，就食完午餐休息一阵。五点个车又翻到泳池，准备100米嘅比赛，系其实都几辛苦嘅，但系佢目前嘅状态都几好嘅。虽然个体能上因为100米咧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影响啦，但我相信佢今晚嘅初赛应该唔系有咩大问题，有到semi-final系。 其实如果头先听你咁形容咧，个时间真系相当之紧迫，两点跟住唞得嗰三个钟，又要再去出发啦。 好辛苦嘅系， 其实呢个对于运动员整体嗰个嘅体力同埋心理状态咧，都系一个相当之大嘅考验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 所以、 我哋平时我哋比赛嘅密度都按照呢个比赛嘅节奏做过，佢适应嘅都 OK 嘅。 系按照平时嗰个节奏咧，系咁样训练，咁所以适应都 OK 嘅，冇问题嘅。 所以咧，见到 适应都 OK 噶。 所以见到咧，教练，你哋都做咗一个好重大嘅决定啦，就系宣布咧会放弃参加4x200米嗰个自由泳嘅接力预赛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其实系点样作出呢个决定嘅咧？ 都因为保证佢嘅体能恢复。因为第一项个100米初赛，因为有完200米决赛咧，就有100米初赛中间嗰个休息时间唔够多，其实好消费体力噶。如果再等到最尾一项4x200有完，然后再做完嗰啲恢复啦、放松啦、翻到村啦，起码差唔多12点啦。因为我睇过呢个比赛上到初赛，夜晚初赛嘅呢个比赛咧，连续头几日都系好多运动员上咗夜晚初赛有得几好，第二日上咗都有得好差，都休息唔够。因为何诗培呢个项目暂时排第五，我哋都希望200米攞到奖牌以后咧，100米都想冲一冲嘅，都有啲机会嘅。所以我哋未到呢个100米有机会系冲嗰个决赛冲奖牌咧。所以我哋连肯。放弃一个智力，同埋队友都好支持佢。我嘅队友都好团结，为咗支持佢有100米，大家宁愿牺牲自己嘅嗰个智力嗰个资格，都系想帮佢。 但系有啲市民咧可能会唔明白，其实喺成个赛制入边咧，系咪冇人可以替补到何诗培出战接力赛？咁所以为咗嚟冲击奖牌，所以要咁咧？ 呢个规则嘅问题，四乘一，我哋收埋为了保护佢留翻嚟有200米，收翻嗰个何诗培都有人提上嚟嘅，因为你参呢个比赛咧，200米自由式起码要达到 B 标，同埋你别个项目可以达到 A 标就可以。但系如果何诗培没有呢个项目咧，我哋只有三个人有呢个资格有智力，所以冇四个人有资格咧，所以只可以取消，唔可以换人噶，系。 所以都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不过是你们的团队在团队的支持之下，也都在教练的专业评估之下作出。 是的，我都有取舍的，坦白讲都挺难的，但是大家商量了以后都做一个取舍了，因为我们想为了香港游泳队更加好的成绩，这个取舍都没办法的，都虽然挺痛苦但是都有做的了。 明白。其实除了攞到奖牌的运动员之外，今次即很多香港市民都很肯定和欣赏那些在比赛里面不断进步的运动员，即特别要提一提我们港队的男泳手何欣涛，昨天都出战了100米自由泳的初赛，其实都打破了自己个人的最佳时间。教练，其实你怎么看整体上面今次即香港游泳队的表现，你满不满意？ 我整体表现其实我很满意的，有的人有到 PB， 有的人有不到 PB， 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因为在一个这么高水准的比赛中间呢，你想完全发挥出来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每一届那个奥运啊世界锦标赛这些大赛呢，可以到 PB 的人呢都不会超过4x1。所以我们运动员的态度 底砌的风格我很满意的，完全没问题。 嗯，我想我们香港市民都很欣赏他们的即是努力和成绩。 嗯，好多谢晒你，陈剑雄教练，亦都希望港队咧可以再创佳绩啦。多谢晒。咁啊，头先请嚟嘅咧就系呢个香港泳队嘅总教练咧，身在东京嘅陈剑雄嘅。1872-31，你有啲咩睇法咧？有阿马生喺度，马生你好。 系系，我 Raymond 马生啊。 系，请讲。 讲起今上咪讲攞到两个奖牌，一金一银啦，梗系大家高兴咧，系咪兴奋咧，系咪？ 系。 就证明咧，就台上一分钟，就台下十年。光啊，冇忘記幕後嗰十年八年努力嘅係嘛啊，同埋咧就最出賽之前咧，即係輕鬆下就或者考慮出賽之前食粒一兩粒朱古力啊，啲安多芬可能有啲幫助都唔定係嘛，係啊係咯，咁咪努力咧，希望攞多，仲覺得仲有多攞多獎個獎牌啦係嘛，同埋咧又唔好忘記大家香港繼續努力嘅同埋特別喺科學方面都繼續。努力 啦，好，多谢晒，多谢晒啊！马生对于香港嘅运动员有好多即系一啲嘅鼓励嘅说话啦吓，咁啊，我谂咧亦都大家即系都密切留意啦，究竟咧今晚啊何诗蓓嘅表现系点样啦？咁同埋即系似乎佢哋系都好有信心咧，应该可以入到去个决赛嘅。咁个决赛表现又系点样咧？到时大家再捧场啦！1872-31，五点半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代表何诗蓓在东京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以破亚洲纪录时间夺得银牌，为港队在奥运游泳项目取得零的突破，亦都令到港队首次在一届奥运取得两面奖牌。何诗蓓在赛后表示，知道获得金牌的澳洲选手会在尾段加速，而他自己属于短途泳手，所以选择在比赛初段就尽力加速。他又说，今次夺得奖牌证明过去的努力有回报，同时证明港队代表有能力踏上奥运舞台，希望他和早前夺金的剑击代表张家朗可以推动其他港队代表力争佳绩。香港游泳队原定在香港时间晚上7点几出战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但为了让泳手何诗蓓有更多时间休息，争取在女子个人100米自由泳再冲击奖牌，港队决定取消参与接力项目。游泳队总教练陈剑雄说，经过教练团队的商议作出有关决定，又表示何诗蓓三名队友欧海顺、郑丽梅和何南慧为了港队有更好的成绩，宁愿牺牲这个项目，具有非常高的团队精神。本港新增的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17岁女患者是沙特阿拉伯驻港领事馆人员的女儿，属于豁免人士。患者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之前未有接种新冠疫苗。她和早前确诊的细佬妹同样在今个月16号乘搭 QR818 航班由沙特来港。細佬妹早前確診之後，她被安排入住檢疫中心強制隔離，昨日發病，今日在檢疫中心確診。日本東京都新增317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比昨日的2800多宗更加多，連續兩日創下疫情以來單日新高。另外，再多16宗與東京奧運相關的確診病例，包括9名承包商人員、4名賽事官方人員、2名傳媒代表和1名義工，不包括運動員，是4日以來首次沒有新增運動員確診。當地與奧運相關的確診病例增加至169宗。報道又說，鑑於東京都疫情嚴峻，周邊的神奈川、埼玉和千葉縣正在協調，要求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慢线的车辆着火事故已经清场，咁而家车辆是大消散嘅。观塘绕道旺角方向的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咁而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近景泰街慢线较早前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过咗联合道，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慢线有意外，龙尾过咗联合道。而喺七行到南墟油麻地方向咧，近理工大学嘅第三线有意外，而家大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而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大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彩虹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而家来回方向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嘅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龙尾去到普通道近福民路回旋处。最后提提大家，在将军澳的宝丰路因为水管急收，现在宝丰路去怡心园方向近欣怡花园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月25日起一连七集， 主持张凤平、何立燕 为大家介绍重要创科领域发展， 由理论 谈到实践， 由录音室 走进实验室， 探讨科技 与生活的关系。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囡囡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囡囡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囡囡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滔滔千里燕家园，关外万丈送郑州。 手牵手，心连心，同步一起跨过。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携手同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高福慧。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睇完港队嘅运动员喺奥运嘅表现，你有啲乜嘢嘅感受感想咧？咁啊，不妨打电话嚟1872311啦，同我哋倾倾。阿高科，如果我哋睇翻资料咧，何诗蓓咧，佢喺今次入边即系唔计团体赛啦，今次嘅东京奥运咧，佢系参加咗3个嘅项目噶噃。 嗯，冇错。其实除咗我哋提到嘅呢一个即系头先所提过嘅比赛之外咧，其实何诗蓓仲攞到咧50米自由泳嘅一个资格。 即係嘅一個入場券嘅咁。咁啊即係話咧，其實佢總共咧係有三場嘅比賽係要有嘅。咁所以話即係佢個體力上面嗰個消耗啊，同埋補充啊。咁頭先啊陳劍雄教練都同我哋解釋咗咧，點解即係佢哋會想咧去預留多啲嘅時間咧，等佢好好恢復啦。 嗯嚇，咁啊正如咧何詩蓓佢獲獎之後佢講啦，就係話你大家睇到咧佢喺獎牌領獎台上面咧嗰一刻嘅啫。咁但係背後落咗幾多功夫咧，可能真係不足為外人道嘅，亦都大家未必睇到嘅。咁究竟一個咁艱辛嘅訓練，大家係點樣捱過去嘅咧？咁同埋有啲佢依個嘅獎牌啊，對於香港嘅游泳運動員啊，會帶嚟啲乜嘢心理上嘅變化咧？可以同大家傾傾。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就係前港隊嘅奧運游泳代表劉燕欣啊，劉燕欣你好。 Hello， 大家好啊。 系嗱，今朝早你有冇睇住成个比赛啊？ 其实有啊，我亦都喺一个台度做主持啦，咁所以咧系好紧张刺激。我相信全香港市民咧都系一齐睇住呢个奖牌嘅诞生噶。 见到佢获奖嗰一刻，心情如何咧？ 其实完全系形容唔到啊，因为何詩蓓咧，其实过往嗰几年一路都系为咗呢个200米自由式去准备啦。每日咧都系凌晨五点半就开始练水，咁亦都系经过好多刻苦耐劳嘅训练咧，先可以达到今日嘅成绩嘅。 训练相当艰苦、哦。 系啊，除咗呢个五点半练水之外咧，见到其实佢都有即系学业上面啦，要继续努力啦，亦都有伤患啦，跟住加上今年个特别情况咧，仲系受到疫情嘅影响，咁所以即系见住佢能够去攞到咁样样嘅成绩咧，可唔可以话泳界其实都系好鼓舞啊？见到佢可以创造佳绩， 系因为从来都冇试过有游泳嘅选手喺香港啦，可以达到一个真真正正嘅世界水平啦。在最高颁奖台度拎个奖，我相信都有好多小朋友可能坐在电视机面前的游泳的泳队小朋友咧，见完呢个梦想咧，真系可以成真，而何詩蓓就真系实实在在咁活咗一次出嚟啦。 其实呢我哋头先呢就同泳队嘅总教练啦陈劍雄傾过啦，咁因为有啲市民呢可能都会问啊，咁点解要放弃咗呢个今晚嘅接力嘅团体赛呢，就係4x200米嘅自由泳接力预赛呢咁样。咁陈劍雄佢就解释呢，係因为希望何詩蓓呢可以多啲嘅时间休息，因为实际上即係佢可以做到休息嘅时间呢，我头先听我形容呢由今朝早即係攞完奖跟住到今晚呢再出战係100米嘅自由泳预赛咧，其实中间只系得翻三个钟嘅啫，就真系时间好唔够嘅。咁佢亦都话咧，呢个决定咧，亦都系获得港队嘅其他嘅成员咧去支持啦。其实设身处地，你会点睇港队呢一个决定咧？ 其实我觉得港队系一个好好嘅团队嚟噶啦，大家都系即系为咗互相嘅着想，亦都系港队嘅队友都见到何詩蓓系咁努力训练啦。咁所以呢个决定係非常之正確㗎啦，咁亦都係每位队员都应该係好支持呢个决定㗎。 其实呢我哋睇返一啲嘅报道啦，咁呢都提到今次即係何詩蓓能够创造佳绩呢，同佢所受嘅训练呢，同埋一位即係美籍嘅教练Rick Bishop 咧係即係非常之大嘅關係。咁我哋知道劉燕欣其實你自己本身咧都係呢一個美國密歇根大學咧同何詩蓓係即係師姐妹嚟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其實即係呢一個美國密歇根大學嗰個訓練模式，或者呢一位教練其實係點樣樣去幫助到你哋或者何詩蓓去精進嗰個泳術咧？ 其实 Rick 咧系一个好好嘅教练啦，好识洞察每个泳员嘅需要。咁我当时其实都同何詩蓓一齐练水嘅。咁譬如我老去五年咁样啦，咁所以就有啲时候体力上承受唔到某种训练，咁佢会因应每个人嘅需要去调整咯。咁至于 Siobhan 方面咧，佢咧就有针对佢今次200米自由泳啦，亦都要游三次啊，即系初赛、准决赛同埋决赛，去做一个详细嘅规划嘅，咁就系制定咗，令到佢可以每项都游到一个好成绩咁样咯。 其实美国嗰方面嘅训练方法咧，除咗系教练即系针对住佢个人嘅专长去设计之外啦，整体而言咧，其实同香港有啲乜嘢唔同咧？因为香港佢又要兼顾学业啦，咁其实去到美国都一样要嘅啫。咁点样有啲咩嘅唔同咧？你自己比较即系亲身试验过，有啲咩唔同咧？ 其实我觉得系美国喺大学嘅环境入面啦，所有嘅训练都喺大学入面啦，而大学亦都好配合泳队嘅训练嘅。例如一啲运动员可以优先选科啦，咁令到呢学业同埋训练时间系完全唔会撞到囉，同埋所有嘅距离训练距离呢都系喺一个半个钟能够达到嘅地方嚟嘅，连屋企都系，咁所以减少咗好多出出入入嘅时间啦，多咗休息时间，更加可以专注学业同训练啦。 除此之外咧，譬如其他嘅一啲嘅配套咧，即系比如系一啲嘅物理治疗啊，或者系其他一啲针对住个人嘅体格而去设计其他嘅课程嘅训练咧，咁同香港有啲咩唔同啊？ 其实佢都有体能教练啦，亦都有运动治疗师啦，同埋心理学家啦，亦都有营养师咁跟我哋嘅训练嘅，咁但系其实。在香港都是有体院都有差不多相同的配套咯，只不过体院那方面就不是一个学校这样咯。 另外呢，我哋都有睇到一啲報道啦，咁何思培之前呢特别有提到自己喺即係上届参加奥运嘅时候个心理質素，佢就嫌自己係未夠，即係有一种周围都系啲游泳明星啊咁样，好似有啲太过紧张呢而未能够发挥。咁即係你自己都系即係你自己本身都是一个运动员啦，咁其实呢一啲嘅心理上面嘅进步或者个成长呢，系咪都好明显睇到佢喺今次上面系有个克服喺度啊？ 是啊，咁当年就一起去同一届奥运啦，咁大家都是奥运新鲜人，咁第一次出战呢啲大赛呢係会比较兴奋嘅，运动员就可能难啲控制自己体能上嘅编排啦，咁但係经过多次大赛训练啦，同埋一啲对其他运动员嘅经验嘅时候呢，咁就会可以慢慢进步囉，所以今次见到佢出场嘅时候呢都是气定神闲的，完全是知道自己来到是有机会去争取一个前列的位置。 最后啦，刘燕欣，即系我想问啦，因为今次咧何思培咧，除咗嗰个团体赛之外啦，睇到佢咧系参加咗另外三个项目嘅，包括咗今日已经完成咗嘅200米嘅自由泳啦，仲有咧就系今晚即将会参加嘅100米嘅自由泳嘅预赛啦，咁同埋咧50米嘅自由泳嘅。其实即系三项呢个比赛要去到咁短短嘅日子，即系几日之内咧去处理晒，其实对于运动员嚟讲啊，喺个无论在体能上面或者在心理上面，怎样去适应呢？ 其实训练的时候呢都会练这些即有几场的赛事啦，因为他今次的赛事奥运会会有三场，即是初赛、准决赛和决赛，其实教练在训练的时候都会制定一些方针的，就是譬如六日就会再演练一次这样咯，就其实全部都是好 ready 噶啦，咁心态调整方面，我相信咧，佢今朝游咗呢个200字，攞到一个好好嘅成绩啦，咁都会好好咁去放松嘅。咁嚟紧下昼，即系嚟紧仲有差唔多15分钟左右啦，咁佢就会游呢个100米自由式，主要咧就要减低自己太兴奋嘅心情，因为一太兴奋咧就会游得好快噶啦。但系佢咁成熟嘅运动员咧，其实都有演练过好多次噶啦。 好啊，咁亦都希望咧港队能够再创佳绩啊！多谢晒你，由刘燕欣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拜拜吓。刘燕欣咧，佢系前港队嘅成员啦，咁佢曾经咧喺2010啊同埋2014年咧亚运嗰度咧都夺得铜牌，咁另外亦都有参加过咧上届嘅里约热内卢嘅奥运嘅，咁啊大家即系。点睇港队嘅其他表现，或者香港市民即系准备有冇谂觉得系应该香港点样去迎接呢一班运动员翻嚟香港咧？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讲讲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个星期小叔叔同大家分享一套英国文学史里面嘅经典嘅巨著，叫做《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文译名《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 Edward Gibbon。咁 Edward Gibbon 咧，佢写作嘅 style 咧系非常之，可以用一个字嚟形容嘅就系型，好型嘅。点样型法咧？佢嘅文笔系好有一股，即系我哋读文学好中意用呢个字，气势磅礴啊！呢、这个真系非常之气势磅礴嘅一啲文字。俾个例子大家，咁呢句句子就系佢本书里面其中一句最出名嘅 quote 嚟嘅，讲嘅咧就系宗教。喺罗马有好多唔同嘅宗教啦，以前即系喺罗马帝国喺基督教成为罗马嘅国教之前咧，有好多唔同嘅宗教啦。咁但系呢啲宗教咧，好多人咧其实都唔系真信得好足嘅。咁佢呢个句子佢就话啦。The various modes of worship which prevailed in the Roman world, 在当时的罗马呢，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的 were all considered by the people as equally true, by the philosopher as equally false, and by the magistrate as equally useful. 那他的意思就是大众是都觉得他们所信的宗教呢是真的，而一啲有识之士咧，一啲哲学家咧，佢哋全部都觉得咧，呢宗教咧系假嘅，系唔系真确嘅。而一啲官员啦、统治者嘅角度咧，佢哋觉得宗教系非常之有用嘅，能够控制人心或者令到社会团结嘅一个工具嚟嘅。咁啊，呢、这个句子写得好型，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揾翻嚟睇下。读多一次 The various modes of worship which prevailed in the Roman world were all considered by the people as equally true, by the philosopher as equally false, and by the magistrate as equally useful. 非常之型的一个句子。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啊，电话旁边咧，高福为我哋请嚟另一位嘉宾，就系香港体育学院嘅主席林大辉啊。林大辉你好。 你好，高福为。 系你好吓，陈燕平喺度。喂，今日 你好， 睇到阿何诗培嘅呢一个嘅佳绩吓。你有啲乜嘢嘅感受呢？ 我諗感受都讲咗好多次㗎啦，同香港市民一样啦，即係我哋再拎计金牌之后就拎咗个银牌，咁就即係印证咗啦，真係印证咗香港运动员係有实力喺国际舞台上呢，即係演示佢个实力㗎啦，咁相信大家心情都好兴奋好开心啦，咁当然期望继续有好成绩带嚟俾香港嘅市民啦，咁大家鼓励佢哋囉。 嗯，见到咧，即系直头咧，有人咧系用穿金戴银啦，即系形容今次呢一个港队嘅成绩，真系一个好好嘅一个表现啦，咁样样。咁啊，见到而家咧，即系香港有好多嘅政坛啊，或者报章嘅讨论咧，都已经讲紧啦，我哋点样去迎接咧，即系呢啲无论系凯旋而归啦，定系喺比赛入边咧，即系都发挥咗佢哋最好水平嘅运动员啦。咁啊，林大辉，你觉得无论系一啲即系足节嘅活动啊，或者系即系市民点样？样去即系继续延续对于体育嘅关注嚟讲咧，其实我哋跟住落嚟应该点样去铺排咧？ 嗱，其实咧嗱，今年咧我哋咧就总共有46个运动员咧代表香港去出席呢个奥运，当中咧涉及14个体育项目嘅。咁当然啦，好成绩嘅大家睇到啦，有阿嘉朗啊，有何诗培啦。但其实所有运动员出咗去比赛咧，都系好尽心尽力嘅。一般喺唔同個項目咧，盡量去發揮。當然有啲發揮得好啲，有啲發揮得唔好啲。其實每一個都代表著香港，即係亦都代表著個人嘅努力啊、訓練啊，同埋我哋體院嘅工作嘅成果嚟嘅。咁我諗即係大家要亦都可以讓俾政府知道啦，佢哋過去日子投放咁多資源。因為事實我做咗主席之後，亦都真係鍥而不捨向政府爭取好多資源，政府亦都好支持，都撥咗好多，比相對上一屆政府撥多咗好多資源去支持。呢個體育運動發展，咁亦都可以交代咗俾你聽咧。你投放咗咧就冇白費嘅，我哋就係交到功夫嘅。咁亦都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我哋嘅運動員，只要你俾機會佢，你支持佢，其實咧佢哋就可以發揮得到噶啦。咁呢個我諗大家呢個信息咧係可以俾到香港人聽咧， 其實運動發展亦都係一個人生另一個另一個生涯嚟嘅，大家亦都可以以後咧，即係多啲留意一下，究竟自己係咪可以從事運動體育發展呢個行業咯？咁我相信呢兩個牌咧，亦都會引起成香港個運動熱潮噶啦。咁呢個運動熱潮其實對整個香港社會都會帶嚟一個正嘅能量。而呢個正能量，除咗係大家身體健康啊，或者社會更加和諧啊，更加團結咧，亦都令到顯示到香港咧，其實除咗經濟嗰方面發展又好，或者金融發展得好之外咧，我哋另外喺個體育啊，呢個體育都係屬於文化一種啊，呢方面亦都有足夠嘅軟實力去發展嘅。 林大輝，我都仲好記得咧，喺1996年啊，當阿李麗珊為香港奪得第一面奧運金牌嘅時候啦，當時就喺尖沙咀文化中心有一個嘅祝節嘅活動嘅，亦都周圍咧有好多嘅香港市民咧圍咗喺文化中心出邊啦，就迎接李麗珊同埋一眾嘅港隊嘅成員啦。咁嗱，雖然而家奧運咧都仲喺度比賽緊，咁但係由於我哋已經有兩個嘅獎牌喺手啦，其實據你所知咧，又或者係體院嗰方面咧，有冇已经同有关方面倾紧啲运动员翻嚟嘅时候点样安排一啲足节嘅活动，而且亦都喺疫情之下去举行，但系亦都可以令到香港嘅市民咧一睹运动员嘅风采同埋给予鼓励咧？ 嗱，足节咧或者系一个庆祝嘅活动，我相信系一定会举行嘅，系咁开心嘅事。点解唔同香港市民一齐分享呢？但其實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剛才你講啦，疫情嘅嚴重啦，因為疫情咧，其實而家都唔係完全係冇疫情噶嘛，咁嗰個社交距離啊，那個聚集人數亦都係影響到我哋個安排。第二個方面咧，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咧，其實香港啲運動員啊，今次咧好辛苦參加完奧運之後咧，其實馬不停蹄喎。點解咧？因為九月中咧就全國運動會啦，我哋叫做全運會啦。咁咧而全運會喺內地舉行噶嘛，內地其實有個隔離措施嘅，即係入到去起碼隔離14天嘅。其實咧，好我哋亦相信有好多運動嘅選手，我哋或者佢建議佢，或者佢自己都覺得應該等，當然要睇下總教練點安排，睇邊個項目啦。可能完咗之後都未必翻香港住，可能直飛內地嘅，因為你進行隔離啊嘛。因為你試想，如果一個運動員喺香港翻到嚟又隔離7天，喺佢內地又隔離14天，隔離3個禮拜咧，我諗佢啲狀態好難恢復翻，亦都可能咧。那個比賽個意識亦都會削弱咗噶，所以所有個足節活動咧，我哋都係而家喺度諗緊，而家諗緊係受呢個疫情影響，亦都受呢個全運會嘅個期近咁近嘅影響啊。因為奧運咧理論上就8月8號完成，最快走咧8月9號啦。當然有啲選手可以提早走啦，咁但係中間8月8號到9月15號呢期間，其實得3個禮拜啫嘛。咁如果呢3個禮拜愛咗嚟隔離咧，咁我相信全運會個表現一定大受影響啦。咁如果特登為咗翻嚟做足節，而唔理會呢個奧運會個狀態，亞運會個狀態又唔得噶，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困難嘅階段，而家喺度商量緊嘅。 所以聽你咁樣講，係咪都預料好大機會運動員咧係可能要等到完成咗九月中嘅全運會之後先至翻嚟咧，同我哋香港市民見面？ 我相信要全部一齊翻到嚟一齊見市民分享咧。真係要完成咗個全運會先會咯，等佢哋專心去打呢個全運會啊！我覺得係更為重要咯，分享係一定要重要，但我似乎即係如果兩個分享更好啦，全運會、奧運會咁樣係咯。 林大輝，你頭先都話啦，其實今次港隊咧係總共有46人咧出戰14個項目嘅，有啲就完咗，有啲就即係仲喺度繼續進行緊啦。咁我哋不如睇一睇咧今日嘅一啲嘅安排啦，或者今日嘅一啲嘅賽果啦。就喺羽毛球方面啦，鄧俊文同埋謝影雪咧就入咗4強。咁但係就乒乓球女單咧就好可惜啦，杜海琴咧就8強止步啦。咁而頭先啱啱收到嘅消息咧，就系羽毛球代表啊伍家朗啊喺男单嘅小组赛咧，亦都系以0-2咧系负于危地马拉嘅选手，咁啊无缘晋级16强。咁虽然即 系 有啲好消息，有啲唔系咁好消息啦，但系整体而言，你对于香港嘅运动员喺今次嘅奥运会直到而家一刻嘅表现，你有啲乜嘢评语或者评价咧？ 但如果总结嚟讲，到咗今天咧，当然我哋嘅应该系个成绩系好嘅，因为已经可以有一金一银啦。咁当然有部分运动项目，有部分选手，我哋估计佢应该就有更好个表现。但打比赛嘢，老实讲好多变数嘅，咁啊发挥出嚟嘅，亦都受好多方面嘅影响嘅。 咁當然啦，好似阿鄧廷乒乓球方面，好似阿嘉朗今次羽毛球，就我哋都諗住佢可以更上一層樓嘅。咁無奈有時打波就係喺好多變數情況之下，可能就落敗咗啦。咁整體而言咧，香港代表隊到呢一刻咧，我相信個表現啊，或者得到個成績咧，香港市民或者特區政府都應該係收貨嘅。到此之刻，因為跟住我哋仲有好多個項目嘅，譬如好似聽日咧，混雙羽毛球嘅雙打啦，雖然面對中國係第一號人馬啦，但其實俊文同阿謝影雪真係表現都好好嘅，佢真係無懼嘅。咁如果聽日我哋衝破咗呢一關，佢入決賽，咁有機會有獎牌啦。咁跟住就。八月初，劉慕常啊，空手道啊，以至閉幕前嗰一兩日啊，李維斯嘅單車啊，咁呢啲全部都我覺得香港市民值得關注嘅。 好啊，多謝曬你，林大輝傾到呢一度啊。林大輝咧係體院嘅主席啦，咁啊，伍家朗咧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話對手嘅發揮咧超水準，認為而家自己咧狀態稍遜，又話賽前咧已經盡量係調整心態噶啦。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慢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接近联合道。另外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第三线嘅意外都系已经处理好，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信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好啦，呢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日元109.9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7，人民币6.5。英镑兑美元1.388，欧元兑美元1.181，澳元兑美元0.734，新西兰元兑美元0.694。港金报16,710，比上日收市升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一千七百九十九点五美元，卖出1,800.8美元。港汇指数系101.8，升0.1。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入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近游丽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后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现在去龙翔道方向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反方向去翻观塘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咁另外咧，码头涌道去九龙城回旋处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近土瓜湾街市。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龙尾喺康湖居。咁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都系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嘅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三圣。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系相当车多嘅，车龙排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咁最后提提大家啦，喺将军澳嘅宝丰路因为水管急收，而家宝丰路去怡心园方向近欣怡花园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嘅，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聂德权局长咧想采取更加多咧就便利长者打针嘅啲措施。卢女士你好， 我好开心噶。如果系即日国宴去打针，我就系唔中意做嗰个 booking 啊。 方女士啊， 登记过程咧好繁复，又整啲咩公仔，有人搭嚟搭去都唔啱，咁搞落就冇心机再去搞呢样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是马俊伟。 今次啊，呢套号手就位嘅话，亦都系国家支持嘅一套电视剧集咧。我谂你睇到嘅画面咧，就唔系一般我哋就咁民营电视剧能够做到嘅效果。个资源嘅丰富咧，系绝对系非常之吸引。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乒乓球的杜海琴，我最希望点一首《不再犹豫》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充满力量和信心。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高福慧。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直播室咧，除咗系陈燕平之外咧，仲有我今晚嘅拍档啦，高福慧啦。高福慧啊，啱啱咧喺落嚟之前咧，大概即系都系廿零分钟左右啦，咁啊睇到咧何诗蓓啊出战100米自由泳嘅初赛。 系啊，咁咧今次佢嘅成绩都非常之好啊，喺佢系由第六组嘅一个嘅初赛啦，见到咧佢系。再一次咧打破咗亞洲紀錄啊！咁咧係以總成績第二名咧晉級聽日嘅準決賽，做出嚟嘅時間咧係52.7秒啊！比起之前啊一位日本泳手池江梨花子嘅52.79秒嘅亞洲紀錄咧，快咗0.09秒，都係一個相當之好嘅成績啊！ 係啊，嗱，咁我哋就真係要密切留意一下咧，其實佢即係喺決賽嘅時候咧嘅表現啦。咁啊，當然另外有一啲嘅。 嘅香港運動員啦，我哋喺呢個六點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喺有啲項目上面咧，就未能夠晉身到去八強，又或者係再進一步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其實佢哋都花咗好多嘅時間同埋汗水咧去到訓練嘅。咁我哋都留意住啦，究竟跟住嗰個嘅成績咧係點樣啦？嗱，不過呢個時間咧，我諗啊，高科偉，我哋又轉講另外一個咧政治嘅議題啊，就係、是、反外國制裁法。嗱，事源咧就係新華社尋日報道啦，全國人大常委會咧下個月17日到20日咧就會喺北京開會，議程咧係包括咗港澳嘅議程嘅。咁啊，最主要就係話增加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嘅全國性法律嘅決定草案嘅議案，即係話咧喺全國性法律喺香港實施嘅安排咧會做審理嘅。咁啊，當然啦，如果根據咧而家呢個字眼咧，就並冇透露到咧到底係講緊乜嘢嘅全國性法律。但係咧有一啲嘅消息啦，亦都係估計啦，嗰條嘅相關法律咧就係反外國制裁法，即係六月嘅時候通過嘅呢一條嘅法律啦。 係啊，咁啊睇翻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六月通過嘅反外國制裁法咧，有總共16項嘅條文，主要咧就係列明國務院嘅相關部門咧可以對直接或者係間接參與對中國進行制裁嘅外國組織或者係個人咧進行一啲反制嘅處罰嘅。咁啊手段方面咧，包括係拒絕佢哋入境啦、驅逐佢哋出境啦、凍結資產啦、禁止同中國境內實體嘅個人或者係實體咧展開交易等等。不過其實咁多條條文入邊咧，陳燕平，我見到大家咧最關注嘅係第12條啊。咁啊，因為第12條入邊咧就列明任何組織和個人均不得執行或者協助執行外國國家對我國公民組織採取嘅歧視性限制措施啊。如果有人違反呢個規定咧，受害人係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停止侵害同埋賠償行為。咁啊，見到好多評論都講到啦，假若真係實行嘅話咧，其實一啲配合緊美國制裁令去執行一啲制裁嘅，譬如銀行或者金融機構咧，其實就會違反呢一個嘅條文啦。但係如果佢哋唔去執行嘅話咧，相反就係違反咧美國嗰方面嘅制裁嘅條文，所以咧可以話係會出現一個兩難啊，夾喺中間嘅局面。 嗱，因為咧大家都要即係留意啊，就係美國政府咧喺舊年8月啦，就係根據咧特朗普簽署嘅行政命令啦，因應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等嘅理由啦，制裁多名嘅港府官員嘅，包括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啦、律政司司長鄭若華啦、時任嘅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啦、特首辦主任咧陳國基等等，另外亦都包括咗咧港澳辦嘅官員啦，主任夏寶龍啊、中聯辦嘅主任諾偉寧啊、副主任港澳辦嘅副主任張曉明啊、駐港國安公署嘅署長鄭雁雄等等嘅。然之後咧，到舊年11月啦，美國咧將個名單咧就再擴大，制裁嘅人士咧就包括埋咧警務處嘅副處長負責國家安全嘅劉次慧啦，國安處嘅高級警司李桂華等等嘅。然之後到今年啦，喺特朗普咧落任之前啊1月嘅時候，就再將個制裁名單咧再擴大，仲包括埋咧譬如係人大代表譚耀宗啊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當阿拜登上台之後啦，亦都延續咗咧呢一個嘅即係制裁嘅措施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有記得咧，就係、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話咧，因為呢個制裁措施咧，咁所以佢就即係銀行就冇辦法同佢交易啦。咁所以就佢已經咧係要改用現金出糧噶啦。嗱，如果係真係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喺香港都要實施嘅時候，咁究竟頭先高福慧講嘅情況會係點咧？譬如就係一啲根據咗美國嘅命令係唔同上述嗰咁多位嘅官員唔進行任何交易嘅銀行，咁佢哋又會唔會招致到另外嘅一啲嘅後果咧？咁呢個對於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嘅地位，又會唔會有其他嘅影響咧？ 因为咧见到有一啲金融界咧，其实都提过，会唔会咧有一啲嘅，特别系外资嘅企业啦，为咗避免咧陷于一个可以话系两难嘅局面咧，而选择将佢哋嘅业务咧系有一个嘅选择去到撤离咧，咁可能都会引发咧市场上面呢一啲嘅忧虑。咁另外啦，如果讲到话我哋即系配合翻反外国制裁法，而唔去执行一啲即系美国嘅法律，见到咧其实早前亦都有一啲讨论啦，其实美国政府咧系有不同的一些手段是去到可以说是处罚这些银行，譬如最夸张是可以说将他们剔除出一个叫做美元结算系统 SWIFT 那里的，那即之前很多我们都有这些讨论，但当然会不会这样去做呢，可能是言之过早了，不过其实他讲这些就是想去带出那个金融机构是面对一个是左右做人难的一个局面。陈彦平， 那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这些全国性法律啦，会系需唔需要再进行一个本地嘅立法程序咧？定系届时啊，会系由即系中央去到负责执行咧？咁如果系由中央去执行嘅时候，又会唔会系即系再有另外嘅一啲嘅弹性啦吓？因为而家全国性法律咧，可以系中央直接颁布啦，系又或者咧系由香港咧本地立法实施嘅。咁而中央就系拥有制裁外国决定权啦，但系特区政府咧而家睇上嚟咧。主要就是一个執行者的角色啦。1872-31这个事件大家怎么看呢，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就是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的。叶国谦你好。 你好， 系嗱，而家都系一啲嘅消息啦，就话系将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去基本法附件三啊。其实睇起上嚟个机会大唔大呢？因为当六月系通过咗呢条嘅人大常委会通过咗呢条法律嘅时候咧，嗰阵时已经有讨论噶啦，就系话即系香港系咪都应该要要系即系有责任去到执行咧呢条嘅法律咁。如果是真的将它列入了附件三，到底个影响会是怎样呢？你怎样评估个列入去附件三的可能性呢？ 因为人大的公布里面呢就没有讲到话是要将即是要有就住反外国制裁法来讲在今次的讨论，但是呢就讲到会有一条这样的法例，那大家的估计来讲觉得即係睇翻咁多法例咧，就只有呢條咧係頒布到香港嘅嚇，咁所以呢個機會咧，即係大家就提出係即係會有咁樣嘅可能性啦嚇。咁對呢條嘅反外國制裁法嚟講咧，從翻整個國家肯定咧就係一定覺得需要做嘅，因為呢個係要從一個法律嘅依據啊等等嚟講去。去令到我哋喺執行過程之中，對外國呢種咁嘅橫行措施咧，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喺內地裏面有一個法律嘅根據做。事實上咧，包括你喺其他嘅，譬如美國佢哋都用國家嘅咁嘅立法咧，去賦予個權力嘅嚇。咁而家關鍵嘅就係頭先都我聽到你哋喺方面嘅討論啦，就係即係儘管呢條呢條嘅法例咧，就16条啫，總共啊，其實都好。即係好叫做宏觀地或者比較概括性地去檢視，咁好具體執行嘅嘢咧係冇點講嘅，即係包括嗰啲刑罰係點樣啊，或者係點樣先算啊，有好多嘢都係，因而咧呢條嘅法例咧就必須要根據翻佢裏面所講咧，都會由國務院或者有關嘅部門咧係會再即係有一啲執行嘅辦法嚟講咧，就係呢個要由佢哋作出對啲咁樣嘅跟進，先至可以有效嘅方面去執行。咁所以現時你話要喺香港啊，如果按照人大一個咁樣通過咗之後咧，喺香港而家都有執行緊嘅，包括係話禁止呢啲人嚟到去嚟香港嘅 入境係。禁止入境 系已经运用咗警务处处长唔系呢个入境处处长嘅个权力啦，根本就唔可以唔俾入嚟啊！咁可能咧就关乎头先你提嘅，就喺运作过程之中啊，就喺经济、金融方面咧，可能就会，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要去细致去定咧，就必须要解决呢个问题，因为佢喺第十一条同第十二条里面咧。是比較都提及到的，第十一條就是你本身呢就是要執行 啊，當你依一個博一個嘅決定之後，反制措施你就要執行嘅。另一個咧，第十二條咧就係、是、你唔能夠協助啊，外國啊，亦唔能夠執行外國對我哋喺依方面嘅制裁。嗱、啊，依點上香港一個國際城市，特別喺金融上邊，頭先你所講嘅呢個問題咧，係我覺得如果要進行有關用附件三嚟到香港。要去執行呢啲問題都需要要有一個解決，或者有一個清晰嘅釐定啊制定先至可能有效喺呢方面嘅執行。咁至於用附件三咧，有兩種方法啦。大家喺之前大家都比較多關注到，一個就係由直接頒布嚇，由一個人大決定，要決定咗之後，上去決定之後就要由特區政府去直接頒布執行。另一個咧就要本地立法。咁呢點？咁所以佢行邊條路咧？啊，你係想係一個即係好似依一件事嘅依十六條裏邊咁樣去一個概括原則去執行咧？咁可唔可以用到係即係唔需要本地立法咧？咁樣呢點咧，真係要睇人大嘅常委會裏邊嘅討論點樣進行。 但葉國希文，我想問啊，即係由人大佢直接頒布，或者係由香港本地立法實施，其實個結果會唔會有啲唔同呢？如果係由香港本地立法實施嘅時候，會唔會係可以針對住頭先所講嘅一啲金融機構嘅問題，作出到一啲比較可能彈性嘅處理？譬如話，可能除咗係反外國制裁法之外，可能仲要經過咧特區政府，又或者係其他機構嘅一啲颁布咧，先至可以对某啲嘅，先至会对某啲嘅金融机构咧，系执行某啲嘅命令嘅。如果系咁样嘅话，又会唔会令到整个反外国制裁法喺香港嘅执行咧，因应住香港嘅独特嘅情况而多一啲嘅弹性，减少对于金融体系嘅损害咧？ 可以好，刚才你嘅喺方面嘅表达亦系一个方法。咁但系咧，即係如果你咁樣就必須要進行本地立法咯。 嗯， 另一種咧就係根本即係而家依個講法都係暫時講係一個叫做即係概括性嘅嘅方面嘅，你應該點樣做，應該點樣做。但係執行過程中咧，你依然有一個彈性存在。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你無論係喺用直接啊授權啊，即係由特區政府宣布執行。呢啲話嚟咁樣要進行本地立法，本地一進行本地立法咧，呢、這個就要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啦。因為呢個係正如頭先葉明你所提嘅，係有好多細節嘅問題咧，係需要去釐清。你因為我哋香港係實即係普通法啦，啊普通法嚟講咧係要講好多嘅一啲即係細節嘅嘢要清楚去定義嘅。咁呢部分咧就會係即係唔係咁容易可以。可以喺呢方面定，即係喺短時間裏面能夠進行得到，再加埋咧就爭議性咧亦都好大。 但係邊一樣嘅方法會對香港最為有利啊？ 我個人睇法咧，我就認為係即係直接頒布啊，即係由將呢一個係喺翻香港有呢個都實施嘅咁樣。咁呢個就提供法律嘅依據，俾特區政府可以有一個。咁樣嘅暫時嘅執行咯。 不過正如頭先討論入面我哋都提及咧，可能即係最近大家都好關注，即係外資繼續喺香港嗰度去營商嘅環境同埋信心啦。如果呢一條嘅即係條例去到出台咧，無論係我哋嘅即係解説工作啊，抑或頭先講到一啲好複雜嘅具體執行上面咧，可能都會引起即係金融界上面嘅憂慮啊。你自己點樣睇呢個問題咧？ 我都有呢方面憂慮㗎，即係我都覺得係喺依點上咧，如果即係喺人大喺常委會裏邊有關方面嘅討論咧，都應該要注意到呢個問題咯。即係香港首先，因為佢如果要講到專門係要放翻附件三，咁呢個就係一個專門嘅討論喺即係常委會裏面討論。咁我亦知道啦，譚耀宗常委嚟講咧，其實喺有關呢條條例。討論過程中，佢其實都反映到呢一方面擔心嘅咁所以具體我覺得 而家人大常委會裏面係呢份專家嚟講咧，係知識到或者亦了解到喺呢個問題上係要有一個具體嘅處理方式先得。 嗯。好啊，葉國謙，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麻煩曬，唔該你嚇。葉國謙咧係全國人大代表啦，咁當然即係今次嘅事件咧，香港係關注嘅，因為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啦，亦都有唔少嘅即係美資啦嚇，或者我哋亦都會同美資啦去進行交易嘅。咁如果係真係一個反外國制裁法喺香港實施嘅時候，到時咧係曾經協助美國政府咧實行對於香港或者係對於駐港嘅一啲嘅官员进行制裁动作的机构，无论金融机构也好，商业机构也好，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还有进一步会对香港整个的一个的主要的金融体系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这个是大家所关注的。但是呢也都必须要讲，现在都是说一些消息呢估计就会是这个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但是实际到底是即是个情况是怎样，会是哪一些的法律会摆落去基本法的附件三呢？我想都要等下个月的常委会才知道了。 是啊，那大家要密切留意住。不过其实看回呢六月份的时候，即是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外国制裁法的时候的一些报章的分析呢，其实当时有不少即係熟悉國情的人士，他哋都會認為咧，其實通過咗嗰個新的法例之後咧，係即係提供一個法律的基礎啦。咁啊，但係嗰個實際的意義啊，會唔會係即係冇嗰個象徵的意義係嚟得咁大咧？咁即係去有一個嘅展示，對於外國的制裁咧，係有一個法律上面的基礎咧，中方可以作出反制。咁不過即係似乎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而家係咪可能嚟緊咧要討論到係咪要喺香港嗰度去作一個落實同埋執行？咁所以就出現我哋頭先嘅一個討論啦。咁啊所以大家都真係要密切留意住啦。咁啊，全國人大常委會咧會喺8月17日至20日咧喺北京嗰度召開嘅。咁至於個議程入邊真係具體會唔會係討論到反外國制裁法咧，就到時先知啦。 好啊，跟住咧我哋會有7点钟嘅新聞報導，不如新聞翻嚟咧。又同大家傾一傾其他嘅議題啊，其中一個咧就係關於的士嘅保費啊，因為都連續增加咗好一段嘅時間啦，有啲咩方法可以協助壓低嘅保費咧？1872311，轉頭傾傾。 集團同埋其餘被告人被判處相應刑罰，部分人大、政協、被告親屬、群眾代表旁聽案件宣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南京至西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华东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天富海湾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嘅，一带车多。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架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这边龙尾就接近游丽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蒲江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 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近住坪石对开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分别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一边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德福花园，而伟业街的车龙都挺长的，排到去过了上月道。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龙尾一路排到去近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那段多车，龙尾近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在友爱村。提一提大家，将军澳宝丰路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怡心苑方向近住欣怡花园的慢线封闭的，经过请你小心。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飞鱼何思培创下香港奥运游泳史最辉煌一页，在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勇夺银牌，取得东京奥运香港的第二面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今年夏天，港台电视三十一同你 东澳城市共融体。 今届奥运，港台电视三十一嘅主题系共融， 所以每日下昼2:05嘅东澳时刻，同每晚9:30嘅东澳速递，唔只有奥运精华睇，仲会有手语传译。 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30同周末上午11:00嘅重温，仲会加配埋乌刀与旁述添。 让奥运情况无障碍放送。 港台电视三十一。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患有亚氏保家症的阿乐是怎样排除万难，克服和面对所有的困难呢？最后一集《星球人有话而已》，阿乐会和大家分享他的经历。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星球人有话而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高福慧。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如果咧你系的士业界嘅朋友，跟住落嚟呢个议题咧，唔知会唔会令到你相当之关注，就系关于到的士保费咧飙升嘅问题，咁同埋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咧可以减轻到的士保费嘅负担啦？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嗱，不过事实上咧，高富慧，如果我哋近几年留意咧，的士业界咧已经唔系第一次去讲咧，话嗰个保险费咧，令到佢哋负担好重，即系以前甚至亦都系出过一啲嘅倡议咧，就话同乘客咧征收每程6蚊嘅保险附加费。咁但系当然呢个嘅建议就真系得唔到一啲嘅回应啦。 係啊，咁啊，的士業界話保費過貴咧，咁其實可能都同咧有幾多間嘅保險公司願意去即係承保係有關嘅。咁睇翻一啲數字啊，香港咧有80多間嘅保險公司，但係咧有一啲業界就話坊間咧其實得4至8間嘅保險公司咧係願意承包的士嘅保險。咁入邊有好多原因嘅，即係包括佢哋評估過可能係個市場上面嗰個嘅理賠率啊，實在係比較高啦，係唔係一個可以賺錢嘅生意啦？咁亦都有一啲保險業界係提過咧，其實係保監局啊嗰、那個門檻咧都係有翻喺度嘅，咁啊令到咧有一啲保險公司咧係未能夠承辦咧呢一個嘅的士嘅保險，咁所以會唔會係喺一個即係提供服務？那個保險公司都比較少的情況之下，會出到呢個結果咧。 嗱，如果根據翻的士業界咧而家嘅講法啦，佢就話咧近年嘅保費咧係由40000咧去到100多000不等嘅，咁都係一個相當之重嘅負擔。咁究竟咧有啲咩方法可以減輕到或者減低到呢個保費咧？佢哋而家咧就研究緊係唔係引入一啲咧叫做防撞嘅功能啦嚇，咁令到咧減少咗的士嘅意外。如果當減少意外的時候，是不是就可以令到呢那個保險費呢都有所下降呢？因為呢其實如果根據翻即係保險業界的資料呢，亦都有咁講嘅。佢就話當紅巴或者係綠巴呢，即係紅 van 或者綠 van 啊，佢哋係安裝咗一啲嘅車速監測儀啊等等呢，去改善咗行內嘅駕駛表現呢，就令到個保費呢有所下降啦。唔知呢個經驗呢又可唔可以套用喺的士業界上面啦？咁啊，18723大家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香港的士业议会嘅副主席吴坤成嘅。吴坤成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系吴坤成啊，不如先同我哋讲讲你哋而家保费到底系几多咧？ 我喺未讲的士之前咧，我啱啱最新消息收到资料咧，头先你讲嘅小巴保险咧，虽然佢装咗啲系统，但系今啱啱收到消息系近呢几日加咗45000添， 哦，一份近排加价， 讲紧系50000多蚊，而家可能要60000几蚊嚟嘅。你话可想而知，保险嗰方面系完全系，即系佢要加价系冇网管咁样咧。咁我觉得即系其实业界其实无论小巴或者的士业界，尤其的士业界近来，头先你讲啦，我装咗咁多所谓防追撞啊、前 cam 后 cam 嘅，即系。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满足运输公司的需要，希望将个意外减低，从而希望就是对司机对乘客多些保障安全，是不是安全驾驶，是不是、希望业界拿出这种这样的即是积极的态度，我相对希望政府要关注，因为保险这么加，政府要关注、第二一件事就是保险公司是不是好像之前所说业界装了车 cam 就开始将个价钱减低呢，是不我放業界咁積極，除咗車 cam 之外，裝埋防追撞功能，係嘛？咁業商嗰陣時話要等個數字降低咗，先至話會減運輸費用。大家見到咧，啱啱去81號起售咧，又要加多10%。咁普通嗰份運輸咧，講緊咧都40000几50000蚊噶啦。咁、如果頭先你講呢咧，超過80000-90000嗰啲一加嗰、那個，即、就、係、是、我哋叫做附加費嘅時候咧，就好驚人嘅數字。咁令到成個業界根本個經營方面出現困難，因為你佔我的成本太大，超過60%以上，我哋根本就好難經營，係嘛？ 吳坤成啊，你頭先話一般嘅的士咧就大概40000多蚊左右啦。咁有啲咩情況之下，你頭先提到有啲附加費係會去到100000咧？呢啲附加費其實係咩嚟嘅咧？ 嗱，因為而家的士本身咧做保險公司嘅公司咧，原則上咧係有6至6-7間度啦，但專做的士個份額比較多咧，原則上有2間嘅啫，其中一間可能佢佔市場嘅百分率係超過60%或以上咁。咁頭先我所講一般嘅保險嘅費用咧，就話佢呢幾年裏邊嘅加幅咧係非常之驚人，係講緊以前一份運輸可能係几千蚊-10000蚊，呢幾年加到去一般運輸講緊全保嘅可能40000几蚊，但係有啲三保咧都去到30000几。但係當你車齡舊啲，甚至乎你有少少。我哋叫做報嘅驗疏咧，佢就加你附加費，就要加 loading。頭先講 loading 嘅意思，即係譬如一架車5座位，咁佢本身份驗疏可能已經係講緊40000多蚊。咁如果佢有少少 high 碰咧，可能驗疏公司開個價錢出嚟係80000-90000。 咁你諗下，呢個係個保險費用，但到嗰個墊底費，意思就話、是，當你填保險書第日索償嘅時候，要賠付公司俾個費用之餘咧，你要俾個墊底費，譬如嗰賠五萬，有萬五蚊係你要俾嘅，係、 嗯、 咪？咁呢個叫墊底費，即係險商唔係淨係買一個費用。當日日就有發生嘅時候要索償，人哋要俾墊底費嘅時候，你車主要俾個比數出嚟嘅。咁有個你個眾得人驚嘅問題就話、是，而家其中有啲保險公司咧，佢要裝車 cam 咧，如果你發生交通意外，如果冇咗張 app 卡個記錄咧，佢就要你俾個咁樣另外額外費用。但係今次加多五千蚊，點解要萬五蚊？咁你諗諗啦，一個萬五蚊嘅墊底費加多啲萬五蚊，等於三萬蚊。咁你諗個費用百分率係咪就非常之驚人咯？係嘛、 嗯嗯？ 再加上有啲保險公司咧，佢好多即係不同嘅附帶條件，譬如話我哋叫做name driver，name driver 啊，嗰、那個即係你個名現所落嘅司機名，個墊底費會平三千蚊，如果唔係要加三千蚊，車齡夠啲又要加幾多錢，司機年齡大啲又加幾多錢，所以呢啲情況裏邊係完全現所公司俾個感覺就係只買就不賠，盡可能就即係全部損失就係你自己車主負責曬咁。 但系阿吴坤成啊，我见到咧，其实你哋的士业议会都即系努力咁样想去降低嗰个费用啦。譬如我哋开场嘅时候都有提过，知道你哋研究紧引入一啲防撞系统啊。咁其实就希望透过减少交通意外嗰个数字咧，去令到保险公司减保费。其实而家呢一个系统嘅研发咧，嗰、那个阶段啊，有冇话系譬如已经测试紧啦？定系其实系已经系即系随时可以去？引入市场啊，那个情况是怎样 啊？其实呢、这个就睇出我哋业界的积极态度咧，面对保险业费飙升咧。咁除了头先所讲的装一般验收公司，而家只系一家公司要求我哋装头的车 cam 录像的车头车尾之外咧，我哋都引入咗叫防追撞功能。头先讲咗啦，譬如追车太贴会有响号啊，无故切线嗰啲都会响号啊，甚至乎驾驶疲劳都系响号。呢啲就系、是。我哋希望能夠即係增加到即係駕駛各方面駕駛安全態度，呢、這個就係我哋嘅誠意想引入嚟喺業界度去做。咁但係我覺得呢方面其實嘅技術就好成熟㗎啦，因為外國其實好多新車啊，甚至乎而家國內啲技術其實已經好普及，裝落嚟咧喺萬八部車現有未有裝置咧，其實就好快嘅啫。但我哋希望一樣嘢就話，我哋因為大部分車咧有超過七成以上裝咗之前所講嘅車 cam。但系而家再用到筆錢出嚟裝啲所謂防追撞功能啊，或者多功能嘅即係嘅儀器咧，個費用都唔係少嘅，可能都喐親手可能都要五六千蚊啊咁上下，即係基本。咁仲有啲月費要俾嘅，我哋都願意去做，係嘛？咁但係我覺得就我哋做緊咁多樣嘢，而政府應該要關注之餘咧，你知立法會有個交通事務委員裏邊都講緊即係保。险嗰方面事宜咧，有啲嘢跟进紧，即系大家从各方面去改善，即系嗰个的士现时个嗰个保费贵个问题。咁我觉得业主公司应该要关注，同埋要即系要伸出橄榄枝，就话之前讲咗业界装咁多仪器嘅时候，个保费可唔可以降低咧？个墊底费可唔可以降低咧？系令到啲人大家共同去做好行业啊，唔系因为 索 償高嘅时候就要我哋负责晒 防撞 功能啦。 明白嗱，但系咧都睇到有一个说法，就系话你哋希望咧安装呢啲防撞系统咧可以由政府资助，但系亦都可以由保险业界商讨。嗱、呢个咧就有少少即系唔明白啦。嗱，当然你头先都讲啦，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睇到你哋嘅努力啦。咁但系毕竟咧就系当保险业界佢哋去衡量啊个保费要几多嘅时候，佢同时都要计一计自己嗰条数噶。咁要第一样嘢啦，除咗系嗰个意外率之外咧，亦都要睇下咧每次嗰个索偿额咧系几多咁去决定嗰个保费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哋系话要改善嗰个嘅行车嘅安全，其实呢个理应咧唔系你哋的士业界即系自己应负嘅责任咩？点解会系觉得系希望政府可以资助咧？ 嗱，因为点解咧？我哋眼见咧，即系政府喺其他嘅交通工具，譬如巴士里边咧，都有啲所谓安全装置咧。去即係提供去資助佢哋，咁我哋的士都係交通服務其中客運服務一員啦。咁呢個希望政府能夠幫到手啦。咁我哋駕駛態度或者駕駛安全方面，我哋當然有責任啦。但我哋責任之餘嘅，我哋都覺得頭先所講引致交通意外裏邊，你自明白公司所謂索償虧損最主要嚴重嘅原因係因為 佢唔係第三者財物，係最主要係因為佢人身索償同埋所謂律師費高昂。被喐親一個人啊，頸痛腳痛咧，就去 claim 佢一百幾十萬咁。呢裏邊係咪政府其實某程度上佢啲所謂政府部門把關同警務處啊、呢個衛生處啊、社會處係咪有啲嘢不足咧？同埋有啲嘢擔數咁嚴重嘅原因喺邊度咧？係嘛？咁我覺得就話業界已經即係盡量做好自己頭先所講駕駛安全方面，盡量做足啲。政府頭先講就係話佢哋喺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裏面，其實保險事裏面都有啲跟進行動咧，嚟緊咧可能索償會減低，部門部門之間咧，政府都可能溝通多啲，減少啲濫 cam 濫賠。咁你大家做咁多啲工作嘅時候，咁第三方你保險公司係咪完全無動於衷咧？喺我哋做咁多工作裏面，突然之間就要八優就要加價，要加10%，咁現所亦都係四萬幾加到成50,000蚊，即係我哋覺得。是完全是漠視了即大家即對這個整個我們叫做的士業界那個駕駛安全裏面大家都要參與大家都要負責大家要積極但不是只得我一個人去做嘛 是但是呢我也都想補充呢你剛才用巴士公司去到做類比啦但是巴士公司和你們的營運呢很不同的、他們要有專營權的協議他們呢每開一條線呢都要去競逐的也都是班次上面呢受到相當之嚴格的規管譬如最近啦他們開了屯馬線之後就是因為某些的路線呢那個乘客量下跌呢他們就可能要縮減嗰個嘅行車線啦，咁亦都會令到佢哋整體嘅收益咧係受到影響。但係同你哋的士有咗個牌之後，你哋自由可以喺個馬路上面睇下幾時有客就行駛咧。其實受個規管係即係都相當之唔同嘅噃。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你頭先所講話，譬如係你哋認為係有包攬訴訟啊等等啊各方面，你哋認為即係警務處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咧，應該係咪都要就住呢個情況咧，有一啲嘅跟進？咁但係實際上，如果你哋睇到呢啲咁樣嘅情況，你哋覺得係有嘅時候，你哋有冇同相關嘅部門真係傾過咧？究竟你哋所講嘅包攬訴訟嘅情況係咪真實存在嘅咧？ 首先而家你裏面咪兩點啦，因為我哋的士本身咧，公共嘅車輛咧係接載市民大眾咧，咁我哋頭先講咧就話對巴士公司得到去資助，咁我哋的士希望我哋其中係合運者員咧，亦都希望政府去關注協助啦，呢個係我哋嘅諗法啦。第二個問題就係講話頭先所講嘅部門部門之間，之前譬如醫務衛生署、警務處同埋社會處咧。因為以前我哋見到而家漏洞嘅情況係比較嚴重，佢哋大家可能冇協調或者冇跨部門嘅會議去傾有啲問題咧，造成而家有啲所謂濫 cam 濫賠咧比較嚴重咧。咁我睇到立法會其實交通事務委員會裏邊咧，其實已經議員都講緊話有啲定期嘅相關跨部門要開咧去解決呢啲問題咧，大家都已經做咗好多工作。我強調一點咧。我哋覺得責任係大家都一齊要去承擔，唔係單一就話以商公司你資本就全部加落去你車主身上。你總之蝕幾多加幾多，同埋你要明白咧，就話你保險而家現時我哋見到個問題就話，如果當業界肯去改善同埋裝咗咁多儀器去做呢樣嘢，而即係立法會度政府部門都改善咁多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嗰啲索償開始要減少，咁二手公司應該都要盡快回應我哋，就俾我哋即係大家去共同做呢個行業，就唔係好似而家愛理不理。 明白，即係大家都你哋希望咧，總之唔係淨係你哋的士業界去處理啦，都希望其他業界咧可以幫手。多謝曬你啊，吳君成傾到呢一度啊，吳君成咧係香港的士業議會嘅副主席嚟嘅。嗱，電話號碼17231啦，即係聽咗吳君成咧，佢都吐咗佢哋業內嘅苦水咧，都幾詳細啦。咁你哋自己實際個睇法又係點樣咧？同埋你哋自己親身面對嘅情況又係點咧？都要打電話嚟17231同我哋傾傾嘅。無論咧你係的士業界又或者你本身可能是保險業界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7231嘅。嗱，不如咧，我哋即刻就請嚟保險業界嘅代表啊。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保險業聯會嘅行政總監阿劉佩玲喺度啊。劉佩玲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 系刘佩玲啊，都想请教一下啦。嗱，因为咧睇翻你哋业界就反映咧，其实的士保费增加咧，就同嗰、那个赔偿额上升啦，以至到你哋系相关嘅产品咧，一路都出现一个亏蚀嘅情况系相关嘅。咁不过我哋睇翻咧一啲即系涉及交通意外嘅数字咧，其实近10年咧见到喺的士方面。 那個數字都挺平穩的，即都是大概4000多宗、啊、甚至2020年呢見到是3800多宗，為什麼你們會發現一個是那個賠償額、或者是、那個產品蝕錢的情況是、一直都是存在，還是甚至有沒有惡化呢？ 嗱，咁講啦，個意外嘅數字咧，其實我哋見到香港的士大概18000多架啦，咁每年嗰個意外數字都有接近超過4000啦，咁我哋見到嗰個數字咧，其實差唔多每4架的士就有一個意外，咁雖然頭先你都有講到嗰、那個意外率嗰個數字好似比較平穩啦，唔係急增，咁但我哋見到咧嗰、那個索償嘅金額咧，其實越嚟越高嘅，我哋見到嗰、那個。過去嗰幾年咧，累計上息個升幅咧係超過 60%， 咁所以你就喺2019年咧，我哋嗰個索償嘅淨額咧去到4.12億，即係個數字都幾驚人。咁同埋我哋睇翻過去嘅數字啦，16年嚟咧有11年咧係我哋有的士業呢個嘅保險咧係有虧損。咁我哋係一個做風險管理嘅行業啦，咁我哋收取嘅保費都要睇翻個風險嘅程度而去決定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即係啲數字都反映到，其實業界係需要調整個保費咯。 嗱，頭先我哋同業界代表吳坤成傾過啦，佢哋就話其實佢哋都做咗好多努力嘅，即係譬如去裝一啲車 cam 啊，或者嚟緊佢哋都研究係咪要裝一啲嘅防撞系統。你認為呢啲嘅措施係咪必然係有助降低個保費咧？ 因為我哋都係講緊風險管理嘅啫。咁如果有一啲嘅儀器或者一啲嘅設施喺度，一啲嘢可以幫到架的士嘅意外率減低，或者會改善到的士司機揸車嗰個嘅態度啊，或者個路面安全嘅情況嘅話咧，其實一定係有助減低風險。咁減低風險咧，保險公司自然係審視翻個風險而決定個保費啦。咁其實已經有保險公司咧都做緊一啲風險評估嘅工作咧，嘅風控嘅工作咧。譬如我哋睇到有啲車主，如果佢係指定咗用邊幾個的士司機嘅，即係譬如記名嘅，我講明呢架車咧只係租俾某甲、某乙、某丙、某丁咁呢四位司機，咁呢四位司機人亦都能夠出示一啲過往嘅定罪記錄事項一個嘅記錄嘅時候咧，證明佢可能冇一個嘅違規啊或者違例嘅駕駛記錄嘅話咧，其實保險公司係願意喺個保費度有折讓嘅。其實而家已經有公司係做緊，咁我哋睇到其實保險公司積極咁配合緊咧，就係睇翻嗰個情況。但相信可能的士業界啦，因為有啲嘢唔係淨係單純我哋方面去控制嘅，咁車隊嘅管理啦，咁車嘅嗰啲性能嘅維修啊、保養做得好冇啦，仲有究竟個車主又知唔知，或者打理人知唔知道架車實際租會俾邊個？嗰、那個的士司機佢嗰個駕駛記錄又係好好，佢駕駛態度好唔好？呢啲都係會影響到保費上升嘅原因㗎。因為如果喺咁多資料不詳嘅情況之下咧。保險公司根本做唔到核保啊！我哋根本唔知架車揸嘅情況係點，架車嗰個保養維修又唔知係點，咁呢啲都係一啲未知嘅因素，咁所以就會自然將嗰個風險咧就變咗係要睇個風險高嘅情況之下，就自然要收翻一個適當嘅保費水平咯。 如果我聽你咁講咧，就算係業界增加咗一啲嘅防撞措施咧，對於減低保費咧嗰、那個嘅效用未必係咁大，因為你做唔到核保啊嘛，係咪？ 我諗咁講，因為而家啲防撞措施咧，我哋相信可能要多少少，因為而家你知道科技都發展得好快，已經有啲可能有啲監察性嘅儀器啦，譬如好似的士嘅黑盒咁，咁一啲嘅措施，依啲嘅設施咧，其實可以幫到車主又好，打理人又好，以至保險公司都睇到咧個別司機佢哋個駕駛態度或者架車嘅性能，咁依啲係啲客觀數字嚟嘅，有一啲客觀數字可能就可以做到呢個嘅準確嘅核保，好精準咁核保，但因為冇依啲數字之下咧，其實保險公司都非常之為難，做唔到乜嘢可以調整到保費嘅。 明白嗱，劉佩玲啊，時間所限啦，不如咧，我哋7:30新聞之後咧，繼續同你即系傾一傾咧呢個議題啊，好冇啊？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的士保費問題，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講講你嘅一啲意見同埋睇法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第一节新闻。东京奥运女子100米自由泳预赛，港队代表何诗蓓以破亚洲纪录时间次名晋身准决赛， 今朝取得一面女子200米自由泳银牌的何思培出战今届奥运第二项个人赛，佢喺首50米排第三，最后50米发力，最终以破亚洲纪录的52秒7到达终点。至于同组排第一的澳洲泳手麦基昂快0.57秒，时间是52秒13，刷新了奥运纪录。两人以首两名的成绩双双晋身听日举行的准决赛。港队在奥运羽毛球混双项目晋身四强，听日将与头号种子国家队组合争夺决赛席位。乒乓代表杜海琴就在女单八强止步，羽毛球男单代表伍家朗在最后一场的分组赛以局数0-2不敌危地马拉球手，无缘晋级16强。伍家朗今日着咗有特区区徽的新球衣作赛，他在赛后表示觉得自己发挥得不好，跟球衣是无关。被问到心情有没有受影响，他说心情没有受影响是假的，已经尽量调整心态，尽力令自己专心去比赛，对于在场上发挥得不好，对自己很失望。民建联成员教联会副主席穆家俊于影片分享网站 YouTube 发文表示，早前对港队羽毛球代表伍家朗身穿球衣无区旗的评论语气有些过重，对此表示歉意。穆家俊发文表示，当日全神贯注在电视机前收看伍家朗的比赛直播时，发现伍家朗的球衣没有印上区旗，令他感到诧异。他认为中国香港队可以站在奥运舞台，机会难得，所以一时情切在社交平台发表的评论语气有些过重，在此表示歉意。对于早前发表的言论引起各方不同回响，他无意影响香港羽毛球队的备战，所以到今日才回应。在北京，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周学文表示，河南洪涝灾害已造成73人遇难，郑州、新乡等16个市、150个县市区、1300多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大约147万人，5万多间房屋倒冧，农作物受灾面积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天富海湾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是近海景山庄那段就比较车多一点。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茂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滘的慢线咧，啱啱有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滘的慢线有意外，一带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大繁忙，龙尾就近屯门兆麟综合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等许斌教授话你知。 其实 AR 咧集合各种唔同科技一齐嘅科技啦，譬如 Google Translate 啦， 翻译嘅应用 系啦，一叫去日本啊睇到啲餐牌 嘅，系啊，攞住部相机佢就会解俾你听，我、呢个就系咧猪扒当咁样啦。 你个实景就系日文字啊嘛，咁、但系我就扩充你实景咧，就帮你加啲中文字上去啦。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啦，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 AliPay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PayHK 四选一，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高福慧。 自由風，自由風，1872311。高福慧，我哋喺新聞之前咧，就同香港保險業聯會嘅行政總監咧劉佩玲傾緊嘅，主要就傾緊咧的士嘅保費問題，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的士咧去減低佢嘅保費嘅數額咧？咁同埋而家的士業界研究緊一啲嘅防撞啊，或者係減少意外嘅一啲咁嘅裝置措施，又有冇助去解決呢個問題咧？一八七二三一可以打嚟傾傾啦。咁不過咧，我哋亦都請翻阿劉佩玲出嚟先，刘佩玲你好。 主持人你好， 系 系阿刘佩玲啊，我哋头先咧其实倾到都有一啲措施啦，希望去减低嗰个意外嘅风险。咁不过咧，其实呢啲措施咧都系有成本嘅。咁啊，业界咧就话希望咧可以获得政府，甚至系同你哋即系保险公司商量啦，会唔会可以提供一啲嘅资助，等佢哋去安装呢啲嘅系统嘅时候咧，系嗰个负担可以冇咁重。又形容咧呢、這个即系唔系单单系佢哋的士业界要付出嘅努力或者成本，你哋业界又点睇呢？ 咁我谂头先的士业界嘅代表都有讲到啦，其实我哋早前喺立法局嘅一个事务委员会嗰度咧都有提出嘅。咁其实我哋相信安装啲装置咧，可以系监察司机个驾驶嘅记录啦，或者监察佢嘅驾驶态度，系有助减低嗰个撞意外嘅风险。咁我哋睇到喺会上边咧，运防局嘅代表都非常之正面嘅反应。咁我之后亦都睇到啲新闻报道咧，见到佢哋都积极考虑紧。咁我相信。的士业界点向政府争取呢，我想我哋交返俾业界啦。咁但我哋觉得呢，作为道路使用者呢，其实无论系边一个角色都好啦，无论你系司机、的士司机或者私家车司机或者行人都好啦，其实自己做好自己嗰个驾驶嗰个态度啊，或者即系确保道路安全呢，其实都系啲个人责任嚟嘅。咁何况一个职业司机呢，咁我觉得如果业界系可能应该系多啲自己想下一个方法去改善呢方面，或者去做一个加一啲嘅设施或者装置去帮手佢哋改善呢方面嘅表现啦。咁 刘佩玲啊，仲有少少资料咧，想问翻嘅。 好啊， 保险业界你哋有啲保险业界嘅朋友就话咧，即系香港80多间嘅保险公司咧，只系有4到8间嘅保险公司咧系愿意承包的士保险。咁吴君成咧头先就讲话咧，其实只系得2间嘅啫。咁究竟其实有多少间保险公司系会承的士嘅保险，同埋点解会咁少呢？ 其实早几年咧都有成10间公司系愿意做的士保险嘅，咁就系因为正亏损得好紧要。咁我哋商业运作嘅，我哋嘅会员公司，如果嗰个业务系好做嘅话，容易做或者系可以正常咁运作，用个商业模式去运作嘅话，我相信好多保险公司系愿意承保嘅。就正因为的士业咧嗰个嘅驾驶即系个记录意外记录比较高啦，咁所以令到亏损连连，咁亦都令到一啲保险公司 卓步。而家其實做緊嘅保險公司咧都有四五間，咁但係頭先可能伍先生講嗰個情況咧，可能係佢哋未必再願意接收新嘅單，即係可能而家嘅現有客户，我可以再繼續同你續保，咁但係新嘅客户佢哋可能就會要好審慎咁去做啦。咁呢個亦都係正正反映到生意難做，實在係個虧損太嚴重咧，先會令到人卻步咯。 嗯，明白。好，多谢晒你啊，刘佩玲倾到呢一度啊。刘佩玲系香港保险业联会嘅行政总监。1872311，有位听众傅生，傅生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 系，咁我睇法咧就系咧，因为就的士咧，你知台风噶啦，系啊，咁就收你几倍费用嘅吓，嘅车费嘅吓。咁呢啲的士应该系咪应该要規管呢？咁想问啦，呢啲的士啊揽收车资咧都几严重下噶都吓、如果尤其是台风呢啲嘅天气嘅话吓，咁可唔可以其实有冇建议咧系可以系就系如果台风嗰阵咧系可以 系 可以啊，应该收额外嘅沟通佢附加费咧。 系好多谢晒傅先生嘅意见。不过一般的士业界咧，佢哋就话其实佢哋喺八号风球之下咧，系冇保险去承包嘅。如果佢哋喺路上出现一啲嘅意外嘅时候，咁所以亦都即系有一啲嘅的士司机啦，佢就会用咁样嘅方法去冒住呢个风险咧，出去街道上面咧继续行走啦。咁不过都明白嘅啊，傅先生嘅睇法就认为即系的士司机喺八号风球之下系唔系应该要收取比佢嘅标系更加多嘅收费咧？多谢晒你啊！休息一阵啦，转头咧，不如倾一倾另外嘅一个议题啊，就系、是长者接种疫苗嘅即日丑啊！因为咧星期四，咦，即系听日，听日开始咧就会系有一个咁样嘅安排噶啦。嗱，唔知咧心机旁边嘅朋友啊，特别系啲长者啦，清唔清晰而家嘅安排系点样？你又会唔会因为有一个即日丑嘅措施咧而去接种疫苗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家书有成大学者叶毅明， 租务管制固然可以加强对租户的保护，但是只是治标的方法，政府亦都需要进一步积极研究更多的短期方案，例如为劏房订立起始市值租金，免得房东或者业主先大幅加租绕过租管。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港台电视31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 我是主持李灿明， 今集嘉宾黄兴贵。 金句王就终于出现了，有一句其实我自己就很想问的，讲个球员跑得慢不够快，没 有速度是吧？其实三样东西都是一样东西，演绎呢就有時變咗咧，係趣味啲。 星期三晚八點鐘，港台電視31八點黃金五合一。 投資有心法， 炒股有辦法， 佢哋一一解答。 強積金嘅户口去整合應該點做，同埋有咩需要注意嘅咧？ 第一件事就要搞清楚自己有几个户口先。积金局有个免费嘅个人账户电子嘅查询咧，其实可以一站式咧可以了解晒自己有边间受托人嗰度咧有户口，就可以做整合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高峰系头先都讲过，听日起咧，长者咧就可以去到24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攞即日丑咧接种疫苗。 系啊，咁涉及到嘅呢24间嘅疫苗接种中心咧，就会喺每朝咧7:45咧开始派丑，用一个先到先得嘅形式咧，俾一啲系冇喺网上预约登记嘅长者咧，可以系攞咗丑，咁咧然后8点钟开始营运咧，佢哋咧就可以入去打针啦。咁啊，当 然啦，有去過疫苗接種中心的朋友咧，都知道其實咧，因為佢哋要去登記你嘅即係要核對你登記嘅資料啦。咁所以咧由於長者佢未係預先上網預約啊，咁呢啲工作咧就要喺現場嗰度做啦，亦都要留翻咧一啲相當嘅時間咧，去到解釋俾呢啲長者聽嗰個接種嘅情況啦。咁所以咧，接種中心咧都預留咗咧一啲工作人員嘅人手咧去做一啲行政方面嘅支援。 嗯，係啊，嗱，其實咧呢24间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每日咧就合共派發咧大約4600个嘅即日籌，咁係東涌社區會堂啦，同埋香港國際機場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每日咧就派得少啲嘅，就係每日100个啫。咁啊，因為咧場地嘅限制，其他咧喺私家醫院以外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每日咧都會有200个籌嘅。咁所以政府官員都即係呼籲啲長者咧，就唔需要真係一早咧咁樣去到排隊發。咁而邊啲長者先至符合資格咧？就係70岁或以上嘅長者啦。嗱，咁當然啦，即係除咗長者之外咧，陪同嘅人員啊，最多亦都可以有2个嘅照顧者陪同呢位嘅長者去接種啦。而啲陪同人士咧，亦都可以同一時間咧接種埋疫苗嘅。嗱，唔知呢啲嘅措施咧，又會唔會真係鼓勵到市民接種疫苗啦？咁同埋，如果係有陪同人士嘅話，又可唔可以減省到頭先高福為你提過嘅一啲行政上面嘅時間啊，或者係工作咧？咁呢個我諗18721啦，大家都去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嗱，呢個咧係即係呢個嘅安排咧，其實就聽日就會開始噶啦。咁大家即係值得留意啦。咁從除此之外咧，政府咧亦都係將每間嘅疫苗接種中心咧，佢嗰個預約期啊，由而家咧本來係3个星期咧，增加到4个星期，亦都可以喺今個星期之內咧，亦都會係陸續咧增加預約嘅名額，以應付咧唔同嘅需求嘅。因為如果大家即係而家上網咧，你睇咧啲疫苗接種中心咧、 都幾悶㗎。 係啊，嗱，某啲區份嘅，某啲區份就可能少啲，但係大多數我望過下咧都頗悶嘅。咁究竟大家點睇呢種種嘅措施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一啦，同我哋傾傾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不如請嚟一位嘅即係社區嘅工作者，就係明愛鄭成峰長者社區中心嘅係深水埗區嘅督導主任白玉珍啊，白玉珍你好。 你好，大家好啊。 系，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即系自从政府宣布有长者接种疫苗嘅即日筹之后咧、你哋收唔收到一啲你哋服务嘅会员啊，或者街坊啊，去问嗰个详情啊？ 暂时就未收到嘅，可能啱啱即系都系出咗2日到呢个新闻报告啦。咁我谂可能听日开始接受接种咧。可能就會多啲長者會翻嚟發問都唔定。 嗯，其實咧見到而家即係長者嗰個接種率咧都係比較低一啲啦。咁啊，你就好多機會可以同啲長者朋友傾下偈啦。其實佢哋嗰個擔心咧，係咪都好似好多即係專家所講，可能對於嗰個身體狀況係咪適合接種係有一個憂慮喺度咧？如果係咁嘅時候，只係做一啲行政上面嘅便利措施，又會唔會未必係咁有效咁樣吸引佢哋去接種疫苗啊？ 正正好似你哋所讲啦，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同啲长者一齐倾谈，或者开小组嘅，都会倾到呢个议题嘅。咁其实都有问翻佢哋啊，究竟你哋会唔会考虑接种疫苗啊？咁佢哋都有讲。咁其实最初即系政府推出接种疫苗嗰阵时候咧，就讲过有啲嘅，譬如三高啊，或者一啲长期病患者咧，就未必系 first priority 去考虑嗰班接种者啦。咁到现在啊，而家有好似似乎啊。都唔使擔心喎，就算有三高人士，只要你穩定嘅個病情就可以接種。喺呢度個信息方面咧，可能為啲長者嚟講，佢理解有啲覺得難消化。第二就係好多時候佢哋翻到嚟中心都會問一個問題，究竟我嘅狀況合唔合適去打咧？咁通常我哋回應就係話啊，咁其實可能你真係需要去尋求一啲嘅專業人士一啲嘅解釋啊。譬如可能你要翻翻去你平時睇開嘅醫生啦，咁佢最清楚你嘅健康狀況，究竟你適唔適合打？第一、第二，如果真係合適打，係打邊一隻疫苗都去到好 concern， 都成日去問嘅喎。咁我諗呢啲就係可能要多啲嘅解釋，讓佢哋去安心。 其实呢见到由于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呢，最近都有些专家啦，或者甚至是政府方面好像都研究着呢，会不会呢有一些可以说是所谓的社区外展队啊，就派一些的医疗人员，是不是啊都有同你们的中心可能研究一下，是不是可以在长者中心这些即比较多老友记聚集的地方呢，去有一些流动的接种站，那可能同他们做完一些健康讲座啊之后呢，就带他们去隔离，即愿意接种的话呢，就可以去打针。咁其实呢个会唔会系一个好啲嘅方法咧？ 嗱，呢个都未必可以去考虑。反为咧，就翻转，我就觉得多啲应该系俾啲长者知道个疫苗嘅知识啊。所以喺7月13号，我哋同卫生署都合作搞咗个讲座嘅。嗱，个讲座咧，我哋嘅目的就系增加长者对疫苗嗰个认识嘅啫。咁打唔打同埋接唔接受咧？其实我觉得应该系就着长者去自己。因着自己个人的原因去考虑会不会接受去注射咯。譬如我讲个实际例子，是我都学了一个很好的课堂。因为我们在跟长者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有些长者就说打啦，我们说啊为什么你会打啊，有些长者就说啊因为我要 protect 我家人，有些为了 protect 自己的健康，种种的原因都有的。咁咧，但系最近咧，我就喺个街度撞到一位长者，咁我又同佢倾呢个议题，咁咧佢就话佢冇考虑打，但系我见到咧，原来佢又好担心佢妈妈九廿几岁喺医院，佢就探唔到妈妈，因为佢自己冇接种啊。咁我就话啊，其实唔系，而家可以你接种咗疫苗之后再去做个 test 系 negative 嘅。咁你就已經可以去醫院探病噶啦嘛。而家措施係咁噶嘛。咁我話嚇，點解你又唔考慮？既然你咁擔心媽媽嘅健康狀況係點咁？咁佢就啊，佢俾咗個好好嘅反思，我就去諗多一步就係、因為佢話我要照顧有即係認知障礙嘅丈夫，亦都要照顧孫。如果我打咗，因為我知啦，大家有時攞不攞新聞都有報告咧，就話啊，有啲人打咗啲比較大啲嘅 side effect 嘅，譬如可能中風啊、咩心肌炎啊，又或者面癱呢啲咁嘅信息，咁佢就會擔心，如果我打咗有咩醫鬱嘅時候，有咩唔妥嘅時候，咁我家裏邊嗰啲嘅丈夫啦，嗰啲孫子啦，咁又點算咧？咁佢又令我諗多一步就係、是。每个人打与不打呢，其实他背后总有他的原因的。这都是他个人的因，就着这原因的个人选择。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是很不同。不过刚才呢白玉珍你提到你们即中心呢都跟卫生署有一些合作。其实你观察到你们的成员可能听完那个讲座之后，是不是真的有助他们去作出一个比较即一个有知识的一个决定。譬如是自己对于疫苗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透过那个讲座是得到了解决呢？ 我想是多了的认识的。因为呢其实他们去不去接种或者他们的决定是怎样，有时他们都会回家跟家人商量的。其实是有其他的 system 都会影响紧。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整个计划好像听日说那个 即球 咁样啦，咁系咪真系可以推动到多啲长者去即系注射咧？咁未必，可能就有啲嘅长者去因为去排筹排唔到，佢可能会考虑啦。咁但系其实我谂最终归根究底就系啲长者要好清楚了解注射疫苗嗰、那个嗰个所谓副作用系点啊？系咪一个专业人士能够好解释得到好清楚俾佢知道咧？咁 明白啊，正如你咁讲啦，即系其实每个人咧去决定接种疫苗与否咧，都有佢嘅背后一啲嘅原因嘅。咁啊，当然呢个系一个好个人嘅决定啦。不过咧，除咗系推广佢哋对于疫苗接种嘅知识之外咧，咁但系因为而家咧政府始终有一个咁样嘅行政安排啦，你哋会唔会都尝试去帮手咧，将呢啲嘅信息系即日丑呢啲咁嘅信息咧，话俾你哋嘅即系老友记知道啊？ 當然會啦，正如我就話，七月十三號我哋都同個衞生署合作去介紹個疫苗啦，等佢認識多啲嘅考慮啦。咁我哋係會喺我哋開一啲所謂網會啦，或者啲小組咧，都會將最新嘅信息俾啲長者知啦。 好啊，多谢晒你，白玉珍，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唔该晒。 咁啊，白玉珍咧，佢就系一位嘅社区嘅工作者啦。咁不过都要留意啊，其实政府咧话，佢哋会视乎咧长者对于即日丑嘅反应咧，稍后咧会考虑系咪将即日丑咧推展到60岁或以上嘅人士。嗱，咁啊呢个咁嘅方法又唔知系咪真系可以促进到大家咧接种疫苗啦，特别系针对住一啲唔识上网嘅长者。1-7-2-3-1，不妨打电话嚟倾倾啊！ 中学嘅时候已经真系成日挂住打机，会考得1分，爸爸妈咪都冇话好嬲，反而系去到我话想学桌球，又好好彩爸爸系打桌球好叻。 佢系香港桌球女王吴安仪， 每一日练完波翻屋企都系好唔开心，顶唔顺，跟住喺度喊。教练就话打得唔好或者有咩失误，你当佢系一机会俾你去学啦。练波嘅时候知道打得唔好，唔系比赛嘅时候先发现打得唔好，出边啲比赛都发挥到，要有一个正面啲嘅谂法咯。 星期日朝早8-1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黄炳培、又一山人。 有个课题我经常都同年青人讲嘅，人生有五做吓，第一个能够做，第二系你中意做啦，第三样嘢就系咁多中意，你都应该谂下你应该做咩嘅吓，跟住系需要做，第五个正在做，我执行紧。 逢星期六晚上10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乜都有哲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1-7-2-3-1。高福慧，我哋今日嘅节目咧，有讲过香港嘅运动员喺奥运嘅表现啦，亦都有讲过的士嘅保费嘅问题嘅。咁啊，不过如果大家想就住各方面发表意见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7-2-3-1嘅。咁不过都啊，讲一讲一个嘅即系即时新闻啦。咁就较早之前咧，民建联嘅成员咧，教联会嘅副主席咧，穆家俊咧，佢就系、是、即系批评咧，系运动员伍家朗啊，即系羽毛球代表咧，佢嘅球衫。嘅問題啦，咁啊，穆家俊咧，佢今日咧就發咗一個嘅亦都係社交網站上發咗一個嘅貼文，咁佢就話咧，即係因為當日咧見到啊伍家朗咧球衣冇印上區旗，令佢感到詫異，認為咧中國香港隊可以站喺奧運舞台，機會難得，所以一時情切咧喺社交平台咧就發表嘅評論語氣有啲過重，就在此咧表示歉意。對於早前發表嘅言論，引起各方不同回響，佢無意影響香港羽毛球运动员的备战，所以去到今日才回应的。这个就是穆家俊所作的一个声明。有听众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是你好，是是我想就着政府即一些运动员去退役之后呢，咁去政府可以为他们安排一些在大学一些度身订造的课程，咁等他们可以即譬如他们可能是中午啦，啱讀完中午就入咗體院啦，咁因為為咗自己理想啦，咁就即係暫時放棄咗個學業。例如家俊啦，即係攞咗金牌嗰位，咁佢未完成中學嘅，但係當佢可能若干年後退役啦，咁佢都或者唔做教練字，佢都有志於再讀書嗱，即係佢係一個例子啫。咁可能其他較為出色的運動員，咁佢都政府都可能為佢哋有咁嘅安排咧。咁我覺得呢啲運動員嘅出路咧就會闊翻少少啦。我 想 讲系咁多， 系多谢晒你黄先生嘅睇法啦。不过补充一下，其实都有啲运动员咧，后屘就即系再入翻大学噶。譬如就系乒乓孖步啦，李靖高丽泽咧，其后亦都系入读咗咧浸会大学嘅。咁啊，跟住咧，我哋仲有一位嘅听众啊，陈先生噃，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你好，系有咩睇法？ 系啊，我想讲一讲关于嗰啲的士嗰啲驾驶态度同埋服务态度嘅问题。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司机嚟嘅，咁我就平时都揸开车嘅。咁啲的士咧，依家为咗上下落客咧，佢哋做生意，话行就行，话停就停。咁有时候就都唔系好守道路嗰啲规矩咯。咁其实佢哋都要检讨一下佢哋自己嗰啲驾驶态度咯。 即系你都观察到佢哋可能喺道路上面嘅一啲表现，都有机会会可能造成一啲意外或者危险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啊，多谢晒你嘅睇法啦。咁呢个当然即系保费咧，同驾驶态度咧都有相当之大嘅 關係嘅嚇。咁啊，嗱，即係剛才亦都講到啦，香港嘅運動員啊，究竟即係之後咧嗰個出路係點啦？咁我相信咧呢個都係大家討論咗好耐嘅一個嘅議題嚟嘅。其實之前咧亦都就住退役運動員嘅安排咧，亦都有相關嘅一啲嘅政府嘅文件啊出過啦等等。咁究竟即係仲會今屆奧運之後仲會唔會有一啲新嘅進展咧？咁我諗呢個都值得大家留意啦。不過無論點都好啦，而家奧運嘅比賽咧都未完嘅。咁大家可能都要關注住往後咧，港隊嘅表現究竟係如何啦？今晚節目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